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战士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个二呀，哎呀一个二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龙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带我们认识了一位清朝乾隆时期的大医学家黄元玉。故事呢只讲了一个开头，那通过郭老师的讲解呢，我们了解到黄元玉呢本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读书人，结果因为生眼病，又被一个庸医给耽误了病情，坏了一只眼睛，以后呢就立志自己学医，来解救那些疾病缠身的人。生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良医济人。昨天听了这个对联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情怀哈。 说的一点没错呀，伟大的情怀。现在的世界医师协会呢，有一段日内瓦宣言，这学医的人呢对他应该也都不陌生的。很多国家呢都有要求，就是说呢，医生在领到医师资格证的时候呢，要郑重地以这段宣言呢要宣誓。这儿呢我给大家背诵一段这段宣言啊，应该是每个医生他都是滚瓜烂熟的。这个宣言是这样的：自被批准从事医药工作之日起，我就要为人道主义贡献一生，对恩师要表示尊敬和感谢，要以良心和尊严来从事医学实践，要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作为首要关心的事，严守患者的一切秘密，维护医务职业的荣誉和崇高传统，把同行当作自己的兄弟，不以种族、宗教、国籍、政党、政治派别如何，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区别对待患者，对人类自其生命受胎之时始，就给予至高无上的尊重。无论在任何压力下，也不能滥用自己的知识而违背人道。这就是日内瓦宣言，是每个医生的操守。我每逢呢想起黄元玉的这副对联呢，啊，就是那句呢：“生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良医济人。”想到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这个日内瓦宣言。当然，黄元玉呢并没有见过这段宣言，对吧？他可比这个宣言呢早了200多年呢。但是他后半生呢将近30年的时间在做医生，他可把这个宣言执行的呢比我们这些宣过誓的人呢那还要彻底。所以你看呢，这一个人呢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能不能做好，在很大程度上呢取决于什么呢，他做事儿的目的是什么。哎，你比方这个医生啊，如果这个人纯粹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职业，或者获得一份呢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他来做医生的话，这个人一定做得不太好。无论他呢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努力呢去学习，他的业务水平呢一定是达不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为什么？因为他学医的动机就不对，这动机不对呢，动力就不足。啊，他研究病情、研究治病方法的时候啊，就不由自主的就不以治好病人为目的的，就会以怎么治疗能多收取病人的钱为目的的去研究疗法，那他还能做一个好医生吗？所以黄元玉的这句话呢，体现出一个什么呢？用咱们传统文化当中啊文言一点的词儿来讲呢，就是具备了一颗呢仁人之心，对吧？仁慈的心，这才是成为一代宗师的第一步。 哎，首先有了这个基础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在过去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叫秀才学医如刀削豆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医本身呢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医道同源，儒道同源啊。如果儒家的道家的学问够了，基础也打牢了，学医呢就变得特别的简单。黄元玉本身从小呢他就是神童，读书读得呢非常好，对吧？咱们前面也说了，不仅把这个四书五经那读得很通，连道家的著作，你像易经啊、道德经啊，都理解得非常深刻，所以学医呢就格外的容易。这容易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呢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来算个账啊。黄元玉呢是在29岁那年的8月，他开始学医的。当时呢是雍正的12年，也就是公元呢1734年。在乾隆15年的时候，也就是1750年的4月，这名医黄元玉呢惊人的举荐，就进宫给皇上看病。这看好以后呢，就被录用为御医。大家可以算一算啊，黄元玉是在学医第几年成为御医的？连头带尾都算上16年。准确的说的话呢，应该是15年0.4个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医啊，从20岁左右考上大学，咱们开始学习中医，学上5年呢本科毕业了，然后呢在医院呢还要实习打打杂，或者给老师抄抄方什么的，还得过上了1-2年呢获得了处方权，才正式的给人看病，那就都算不错的了。一线工作也得干上那10来年，怎么呢也要混到40来岁，这才能在医院里呢有一点地位，会诊的时候呢你的意见呢才被人重视，就是有了发言权。那要成为名医，这50岁之前呢你想都不要想。就这么一算啊，现在咱们出一个名医呢需要的时间是多少？30年左右。黄元玉那可是个半路出家的，16年就成为御医，够快的了吧。这还不止呢，黄元玉成为御医呢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所以成为御医的这个时间呢并不等于黄元玉成为名医成为高手的时间，大家说对不对？他是更短的时间就成为名医了。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他做的一件事儿呢可以看出来他学医学的呢到底有多快。就在乾隆的2年，按公元来算呢是1737年，黄元玉呢开始着手编写他的第一部医书，叫《伤寒玄解》。刚才我就说过啊，他开始学医是哪一年来着？是雍正12年，也就是公元呢1734年，对吧？这时候距他开始写书呢仅仅只有3年，牛不牛啊？牛啊。关键在于人家这本书呢不是随随便便就写的，关键是人家写的水平呢还很高。虽然这本呢《伤寒玄解》不是黄元玉最主要的著作，但也是同样啊非同小可的。后世医家呢对他评价呢颇高，这本书呢我也认真的学习过，从中真的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本书呢总共是4卷26篇，很鲜明的就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益阴的一个诊病理论，这是黄元玉以后呢终生都没有变过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思想核心。这就是说呀，在学医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呢融会贯通，非常的成熟了。关于这个培植中气扶阳益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咱们后面呢再做详细的一个讨论。这是我们现在所有呢学习黄元玉的中医大夫们共同的一个治疗原则，是很复杂的，以后慢慢的说给大家啊。 现在咱先说说这个黄元玉，他学医三年，他就能够达到一个著书立说、自成一家的这样一个水平，这就是只有天才才能创造的一个奇迹了，是吧？三年时间，放在现在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大学的专科，也就是刚刚能够毕业这样一个水平，可以说连考医师证的资格都没有，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在黄元玉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潍坊昌邑市，流传的非常广，上了年纪的人呢都基本上知道的，我来讲给大家听听啊。我想呢，咱们通过这个故事呢，可以对黄元玉的医术呢能说明一点问题。故事是这样的，黄元玉呢有一次呢夏天出门，有几个呢闲得无聊的年轻人就远远的看见他给走过来了，就相互商量一下说啊，这个黄元玉呢是半路出家，没几年呢就号称了名医，咱们大家试试他，看他是不是真有本事。哎，这一群年轻人嘛闹着玩的，要试试他的水平。怎么试呢？其中一个人就趴在地上了，另外的人呢就赶紧招呼黄元玉过来说，这人病了，黄先生你给看看吧。黄元玉过来一看呢，就摇头叹息着说啊，这个人马上就要死，没救了，这么年轻啊，可惜了。这群年轻人一听啊，那当然是哈哈大笑，是吧？说这人刚才好好的有说有笑呢，这完全就是装病，你竟然说他马上要死，你还是名医呢，也太好笑了。大家都笑了，趴在地上那个人呢也跟大家一样笑得站都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黄元玉就说呀，你们别起哄了，听我说呀，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戏弄我，却不知现在正当是夏天，这地面像蒸笼一样，湿热之气升腾，这个人本来肠胃就有毛病，猛地趴在地上，那个热毒突然呢从口鼻就吸进去了，肠胃的病呢受到这股热毒一刺激呢就会爆发，来得太急，什么药都没用了，这人是不行了。大伙呢也都不信，黄元玉呢也很无奈，摇着头就走了。这没过多会儿呢，这个人果然肚子呢疼得特别剧烈，没多会儿呢人就死了。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呢，大家也都服了，这都相信了黄元玉真的是医术如神呐。在黄元玉的老家那一带呢，类似这样的故事呢有很多，我呢再讲几个呢给大家听听啊。比如说有一个呢他给他外孙治病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人呢结婚都比较早啊，像黄家呢这样的大家族，可以说十五六岁呢就会结婚生子，三十来岁呢就会当爷爷或者当老爷，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儿。黄元玉呢就是三十多岁呢在家行医的期间呢也当了老爷。这他的女儿呢嫁人以后给他生了一个小外孙，有一天呢这孩子就生痘，病得呢很厉害，那个时候出痘呢那可是大事，对吧？老人们都知道死亡率很高。黄元玉的女儿呢一看孩子呢给生痘了，吓坏了，对吧？好在呢自己的爹呢是名医，现在孩子病了也刚好呢用得上，于是呢赶紧抱着孩子就回家了，让黄元玉呢给诊治。按常理咱们想想啊，这外孙子病了这么严重这么危险，这当老爷的还不得急坏了呀，是不是？还不得呢用尽全身的本事给他好好的看呀。谁知道呢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黄元玉一看这孩子呢竟然毫无理由的就发起脾气来了，勃然大怒，把女儿呢狠狠的就骂了一顿，说呀，谁家没死过孩子啊，孩子死了就死了呀，小点小事也来烦我，提 天都快中午了，赶快回家去吧。这一顿骂呀，把女儿呢都给骂懵了。本来爹呢对自己呢挺好的呀，对这个外孙呢一直呢也非常的喜欢呀，为什么这孩子生病了，当老爷的呢不光不着急呢，还不给看病，还骂人骂得这么难听。女儿呢就跪在地上求啊，说您给看看吧，这可是您的亲外孙呐，您要是不给他看他就得死了。黄元玉呢却不管他，就直接找人呢套了个骡子车，把他呢送回家去。这女儿的家呢还住得挺远的，当时呢正是中午，大日头晒的人呢眼睛都睁不开，赶车的车夫呢却故意是慢吞吞的走。走了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就下起了大雨，把三个人呢全都浇得湿透。哎，你说这车夫也怪啊，一看下雨呢马上就调转了车头，还是慢悠悠的，一点都不着急。这小姐怎么催呢也都没用，就这么淋着大雨呢回到了黄家。本来这车夫呢就磨蹭，一下雨以后呢路呢又不好走，等回到了黄家的时候呢都已经是晚上了。这时候女儿就发现呢黄元玉已经呢打着灯笼等在门外了。原来啊这车夫的行程呢那都是黄元玉安排好的。他对女儿说呢，现在这孩子有救了，因为这个病呢在体内太深了，不用雨季下呢是出不来的。我观察了一下天时，知道今天午后呢必有大雨，所以才让你呢出去浇一浇，要不是这场雨来的及时呢，孩子就完了。随即就开了几副药，孩子吃了以后呢果然出了痘后好了。这个故事呢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出痘就是过去呢抗生素发明之前呢老百姓可以说闻之色变的天花，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什么药是可以治的，而且传染性呢也特别的强。曾经在欧洲呢甚至出现过一个村的人全部死光的惨烈状况。那在中医看来呢，这个病实际上是一种呢湿热之毒。中医讲呢，热则泻之，寒则补之。一般来说这个热病呢要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但是对于出痘来讲呢，这个毒呢纠结在体内非常的深，你要是用过寒凉泻下的药物呢，药物就会伤及人体自身的元气，结果往往是病还没治好呢，人先被药给毒害死了。所以这个病呢就特别难治，必须是高手辨证，仔细斟酌用药呢才能治好。据说呀在清朝的时候啊，顺治皇帝就是得了天花死的。当然了，民间的传说呀或者是演义小说当中也有人说是他出家了，这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啊，顺治之后为什么康熙能当上皇帝呢？当时是有好几个皇子呢跟他的条件也都差不多，谁呢都有当的这个理由，为什么就选了康熙呢？最后让太后和辅政大臣们呢下定决心的，就是因为康熙呢已经出过痘了，出过痘还没死，这以后就终生免疫了，再也不会得这个病了。也就是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可以避免呢皇帝夭折。从这儿就可以呢了解到那个时候人们呢对这个病那是多么的害怕。在黄元玉的这个医案当中啊，记载过很多啊治疗出痘的一些病例，都是用的什么药呢？哎，一代宗师的水平呢就体现在这里了。他不用寒凉泻下的药来治疗，而是用什么？用健脾温阳的方子。 有懂一点中医的人可能就不明白了啊。刚才呢，你不是说这个病是湿热的病吗？还用温阳的热药，那不是病更重了吗？我跟大家讲啊，不但不会更重，而且黄元一治这个病的效果还非常好，治愈呢还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他抓住了根本。注意，我这里说的根本不是病的那个根本，而是人的根本。人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元气。很多中医呢在辨证用药的时候呢就忽略了一点啊，人最重要的东西它是元气，只要元气不散，人就不会死。所以无论治什么病啊，帮助元气，壮大元气，那都是第一位的。出痘呢虽然是热毒，但是如果人的元气旺盛，还是能抵抗得住的，能把这些毒素排出去，那他的病就能好，对不对？在这个故事当中，小孩子嘛，哎，黄元玉的这个外孙呢也是个很小的孩子，他还抱在怀里呢，估计也就是最多两三岁吧。两三岁的小孩本来呢就是纯阳之体，元气就很旺，他感染了这些湿热的毒气以后呢，本来元气是能抵抗得住的，是有能力把它排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个热毒埋在体内的太深了，元气都不认识它了，都不知道它是个坏东西，所以就发不出来。但是呢，被寒凉的这个雨水一激以后呢，元气呢为了抵抗这个寒凉呢就奋起反抗，对吧？顺带着呢就把那些痘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天花这样的热毒就给带出来了。再加上呢黄元玉给他开的药都是健脾温阳的，帮助人体壮大元气的这些药，所以呢这个痘呢就顺利的给出来了，孩子呢就转危为安。你从这个病例当中呢可以看出来一点呢，这当一个好的中医呢还真的不容易啊，要懂得呢利用身边的一切可利用的一些元素来治病。你看黄元玉啊，不光能看出孩子的问题，还能看出天要下雨，还能懂得怎么利用这个雨，怎么利用天气的变化来给人治病，这是上知天文呢下知地理，还中晓人事，这才能做一个好的中医。所以自古到今呢，真正有大本事的名医呢是非常的少，这也是现在呢很多时候看上去啊中医的治疗效果呢好像不如西医，对吧？我跟大家讲啊，不是中医不行啊，而是呢像合格的好的中医大夫实在是太少了。其实西医的知识那都是死的，那背过就行了。一个人学习西医，那只要呢肯下功夫啊，就一定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呢要想做一个好的中医，那还需要悟性。老百姓说话呢，你得是那块材料，没有悟性的人呢，你再努力也就是一个一般的水平，那是成不了高手的。所以呢就导致在这个中医里面呢，十个中医也不见得有一个真的学明白了的啊！您去看中医遇到的都是这些没学明白的，那当然效果呢也不大好啊。黄元玉呢本身就吃了庸医的亏，这眼睛是不是坏了一只啊，把读书做官的前途呢都给毁了，加上呢本身这个人的性格呢也比较傲气。前面呢我给大家就说过，他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挺狂挺骄傲是吧？本来他就是一个很高傲的人，经过了这么一些事情以后呢，就形成了他的一个性格特点。他特别痛恨那些庸医，在平时的言谈举止当中一点呢都不给同行留面子。这个特点呢也导致了他终生呢在同行当中呢 不太受欢迎，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尤其当他当御医的时候呢，周围这个同事呢，那都是御医啊，但是黄元义呢，觉着他们都是庸医，还瞧不起他们，人缘呢是相当的不好啊。所以呢，他这一辈子呢是挺曲折的。关于黄元义后面的一些故事呢，我会逐渐的讲给大家听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嘛，所以我对他的生平也非常的了解。同时呢，我也会把他的一些学术特点呀、治病的思路呢，都融合在这些故事当中，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我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延农中医讲堂。今天呢，时间呢也不多了，也只有呢五六分钟了，我讲别的呢怕来不及，我就再说一个黄元义治病救人的故事给大家听，好吧。这个故事呢说啊，有一次黄元义出门了，看见一支出殡的队伍，可能这家人挺穷，人死了连副厚点的棺材呢都买不起，棺材板呢太薄，竟然有血迹呢从里面给滴出来，滴到了地上。黄元义就跟在队伍的后面，他仔细地看了看地上的血迹，就问这家里的人啊，说这人呢是得什么病死的。家里人就回答说是难产，没生下来，真可怜，大人孩子都没了。在那个时候，女人生孩子简直那就是过鬼门关，对吧？一旦遇到了难产或者大出血什么的啊，死亡率很高。那就算是在今天，就外科手术这么发达了，生孩子仍然呢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何况在那个年代，对不对？所以遇见这么个事儿呢也并不稀奇。但是黄元义认真的就观察了地上的血迹以后呢，他就说啊，这人呢可能还没死，你们放下来打开棺材我看看。这家人听了这话以后呢就挺为难的，因为在过去呢，人死了装进了棺材，这个棺材是绝对不能打开的。过去人迷信嘛啊，说打开了以后呢可能会撞了邪呀，或者炸了尸呀什么的，反正就是不吉利，而且会打扰到死者啊，说严重了出殡的路上呢被人拦下要求开棺，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啊，简直算的是对人家全家人的一个极大的侮辱了，是吧？但是呢，这家人看到黄元玉这个很有信心的样子也半信半疑的，对吧？万一这人说的是真的呢，对吧？万一他真的把人给救回来了呢，这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开呢又不敢开，心里很矛盾。就在这家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呢，这个看热闹的人群当中呢，有人就认出了黄元玉，说哎呀，这不就是黄神医吗？你家的运气来了，黄神医说的是不会错的，你们就听话了，放下来让他给看看吧。家人呢把棺材放下，这打开以后呢，就看到里面呢果然呢是一个年轻的妇女，肚子大大的，身子底下呢是一滩血。黄元玉仔细看了一会儿呢，就拿出一根银针，从患者小肚子上呢一针就扎下去，只听哇的一声呢，孩子竟然就生出来了，而且是母子平安。最后的这个故事它就比较赋予传奇色彩了，坊间呢传说的嘛，究竟是不是真的呢也真的没法考证，但是这一类的故事被编出来呢，也说明什么？说明黄元玉呢在当地的民众中间呢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而且这个故事呢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黄元玉的针灸呢那的确很厉害，尤其是他的一个灸法呢，大家平时呢老说针灸针灸，好像针灸就是一回事，其实不对啊，针就是用针刺，酒呢主要是用火烤或者是用热敷， 针和灸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病方法。这个针呢，是需要专业的大夫才能给你做的，但是灸呢，是可以完全自己在家里呢操作的，既省钱，效果又好，技术呢难度呢又小，而且呢，即便是做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从理论上来说呢，灸法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只不过不同的病的方法呢是不一样而已。以后呢，我会用一些时间呢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灸法，什么病呢灸什么穴位，咱们大家学会以后呢，自己呢就可以在家治病了。 好的，感谢郭老师的精彩讲解。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炎龙中医讲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炎龙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是给我们讲了三个关于清朝乾隆皇帝的御医黄元玉的故事，那都是黄元玉的老家山东省昌邑市的一些传说。一个呢是一些年轻人戏弄黄元玉，结果酿成了悲剧，把命搭进去了。第二个呢是黄元玉给自己的外孙出痘，那也就是治疗天花的故事，反映出黄元玉啊不仅医术高明，还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第三个故事呢，郭老师讲了黄元玉一针扎好了一个难产的孕妇，诶，这个孕妇呢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都已经装到棺材里要去出殡了，那结果被黄元玉一针扎下去呢，母子平安。那从这三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差不多就能看出黄元玉过人的医术了，是吧？那简直是很神奇。但是呢，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昨天郭老师呢在讲完最后一个就是救治孕妇的那个故事之后呢，郭老师特别强调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那不一定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儿，没法考证。那就从这个解释啊，我觉得郭老师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那不能保证他的真实性，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哎，像郭老师这样认真诚恳的态度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来听一听今天郭老师又会给我们讲一点什么样的精彩呢。 哎，把我夸奖了一顿啊，每天都是这样吹捧一下呢，我真的有点不习惯了。刚才呢说我说话严谨，我呢你看我在讲座当中经常会举一些例子，讲一些故事，或者介绍一些人，我都尽量的找那些有出处的、有来历的、真实的事情来讲啊。比方说呀，我前几天呢给大家讲三皇，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这都是出自于史记，历史是有记载的。昨天讲的三个故事呢，第一个，一个年轻人呢戏弄黄元玉，结果一个人把自己给作死了。这件事呢民间有流传，黄元玉自己的笔记中也有提到的。第二件呢，给外孙治天花的事情呢，也是记载在他的行医笔记当中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基本可以确定那是真的，唯独这第三件，我呢从史料当中，从黄元玉的笔记当中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我就不敢确定它的真实性了。而且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咱就说说这第二个故事吧。为什么用雨水浇一下之后，这个痘呢就能发出来，就能比较容易的治好天花？这是从医学的道理上能讲得通的，对吧？但是呢，扎针治难产，还救人一命，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了。 而且我也因为这件事呢去请教过很多针灸方面的高手，扎什么穴位能够一针治好难缠，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故事呢，为什么疑问的比较大呢？我怀疑它呢不是真的，因为它从理论上来说呢也是讲不通的。所以这个事情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为它是真的，也不能呢把黄元玉呢给神化了。咱们要实事求是，这是作为一个医生基本的人格和职业素质。我只不过是遵守了我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操守，这也没什么好夸的，对吧？ 嗯，道理呢是这么个道理，那实际上呢也不光是医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实事求是，但是在生活当中能够遵守这个的真的不是太多。好了，那郭老师很谦虚呢，那我呢也就不继续夸了，郭老师也就不用再多解释了。那咱们呢还是继续来听黄元玉的故事。按照昨天讲的内容啊，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本身呢他是一位民间医生，后来又怎么成了乾隆皇帝身边的御医呢？好像成为御医没有那么容易吧？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啊。这古时候的御医呢有严格的培养和考核制度呢，基本上呢跟社会上的医生是完全脱节的两个体系。这朝廷里呢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叫做太医院。这太医院呢每三年要招生一次，社会上的医生呢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考试的。这个程序呢跟考科举也差不多，这考中的呢就进了太医院，先当徒弟，由师傅们呢先带着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考验个3到5年，哎，这觉得你合格了，才可以呢正式派出来呢给人看病。而且要先给一些呢不要紧的小官看，业绩好的病人的规格呢就不断的升高，最后就成为真正的御医。见到皇帝的呢没个20-30年那是熬不出来的。前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火的电视剧叫《大宅门》，里边呢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啊。那里边的主角呢叫白景琦，哎，大家还记得吧？白景琦的大爷他的名字叫白影元，他是一个四品的御医，然后他还住在家里头，这皇宫里头有事的时候呢才会宣召他呢进宫看病。其实这个情节呢就不对，只有电视剧里头呢才能出现的，现实当中呢那是不可能的。御医尤其是有资格给皇上给太后或者是比较受宠的这些妃子看病的御医，那基本上他的生活跟坐牢差不多，几乎接触不到外人的。理由当然很简单了，大家一猜都能猜到的。这个御医呢经常给皇上呢开方用药，那跟外人接触多了，万一他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呢，给皇上下毒该怎么办呢？所以皇上呢不可能随随便便呢就找人看病。同时呢这有资格给皇上看病的御医呢，他的生活圈子就变得很小，他基本上呢跟别人不怎么接触了。所以我说呀，电视剧里面白家大爷那种情况呢几乎不可能出现，经常去给皇上给妃子看病，然后还能住在家里头还能给老百姓看病，嗯，不大可能。但是呢我刚才说到啊，太医院里面的御医基本上都是通过考试招进去的，然后呢又经过很多年的磨练之后才正式成为御医的。那基本上呢99%以上的御医呢都是这样来的，但是还不能说全是，也有例外的。那什么情况下呢会有例外呢？这就是啊，皇宫里头有了重要的人物，这生了很严重的疾病， 御医给他治不好的时候，啊，有些个开明的皇帝呢，会招呢有名气的民间医生呢来进宫。如果治好了，有时候呢会让他就留在了太医院。这种人呢，就相当于特招的。黄元玉就属于这一种，是特招进去的御医。 嗯，这么说来呢，黄元玉肯定也是在某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生病的时候，御医治不好了，然后黄元玉给治好了，才成为御医的，是吧？那这里面肯定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说说这一段故事啊。首先说有这么一个现象，在古时候啊，许多名医同时也是旅行家，讲究的是游历全国，来磨练自己的心性和医术，同时呢还要搜集民间的验方和秘方，来增加呢自己对于各种奇病怪病的一些见识，同时还要拜访同行啊，增进同行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些交流呢也能提升自己的医术。哎，很多名医呢都有这么一段游历的时间，你就像李时珍，对吧？他要是不走遍全国，他能见识到那么多些药材啊？他能编写出《本草纲目》吗？所以啊，这个游历很重要。那么黄元玉在老家成为当地的名医以后呢，他也加入到了旅行家的行列了，也全国呢到处转。就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50年的时候呢，他游历到了北京。咱们注意一下啊，黄元玉的那个时代，他是清朝，他不像现在啊，一个山东人，山东啊、昌邑，我去过一次，去参观黄元玉的故居，这要从潍坊火车站坐车到北京的话呢，这高铁啊，只需要3.5小时就到了。可黄元玉那个时候呢，没有火车，更没有汽车，更没有飞机了。这种旅行呢，是要靠两条腿走的，就算快走，也得走上呢半个月20天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北京呢，啊，外地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啊。那么一个小县的人同在北京呢，那有几个呢？那肯定特别少，对吧？也可能就是几个人。这俗话说呀，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黄元玉作为昌邑的名医，他来到北京之后呢，受到了几位老乡的热情招待。这些老乡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呢，他是个太监。这个太监呢，我可没有认真的去考证他的名字啊，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他叫什么名字呢，跟咱们医学研究方面呢关系也不大，咱也就不深究了。可是这个太监呢，他是昌邑玉皇庙村的人，这个玉皇庙村到现在呢还有，距离呢黄元玉的老家黄家新阁呢差不多也就是70-80里地，30多不到40公里啊，这个样子。就这样呢，黄元玉和这个太监等于是在老乡聚会上给认识了。说书的人呢有句话叫怎么说的呢，叫无巧不成书，对吧？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呢，往往有很多的巧合，刚好呢就在黄元玉旅居北京这段时间呢，乾隆皇帝给病了。要知道当时乾隆呢是很年轻啊，我呢特意就查了一些资料，我算了一下这个时间啊，乾隆登基他是年龄是24岁，那么乾隆十五年呢他才39岁，对吧？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得了病，而且是御医都治不好的病，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对吧？可是很巧了，刚好黄元玉他就在北京的期间皇帝给病了。具体什么病呢？按照后来黄元玉的说法呢，是因为受了风寒， 但是寓意呢没有诊断好，结果越发展越重了。但是还没有见到黄元玉之前呢，等于是这个病呢还没有明确诊断呢。这太医院与京城的名医治疗了挺长时间，不仅不见好呢，而且皇上的病呢还越来越重，还挺吓人。这太医院呢没办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太监啊，就是黄元玉的这个老乡啊，就跟皇上就推荐了，说啊，我有个老乡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名医，可不可以呢让他给您呢看一下呢。现在我们想想啊，其实这个太监呢向皇上推荐黄元玉呢，他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他也算是一次投机行为。你推荐的人要是给皇帝呢治好了病，那你就跟着立功沾光，对吧？如果要是治不好，甚至皇帝要是死了，那不仅医生要砍头，推荐人肯定也要有责任的，要跟着倒霉，对不？搞不好呢命都没了。所以这个推荐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那么这个太监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推荐黄元玉，那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对他的医术呢要非常有信心才可以。咱们就从这个太监推荐黄元玉这个事儿上呢，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来黄元玉当时的名气有多大，医术有多高了，对吧？ 那郭老师呢，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话哈，那平常呢受一些电视剧什么的影响，我们对太监的印象呢都不是太好，但是看来呢黄元玉能成为御医还要感谢这个太监了。 是啊，黄元玉后来呢能够开宗立派，能留下这么多的著作，就跟他成为御医呢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像张完素、李东垣、张仲景啊，这些留下著作创立了自己理论的名医，虽然不全是御医啊，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富裕，比较有钱，要么就是出生于这个富贵家庭，要么就是自己还有别的职业或者别的收入来源。你比如说张仲景啊，他虽然呢被后世呢尊称为医圣，但是他的职业还不是医圣，他是个当官的，而且呢是一位太守。太守呢就相当于呢咱们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那么为什么贫寒的人家就出不了名医呢？啊，或者说为什么穷人就成不了名医呢？因为在过去啊，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收入也很低。如果一个人单纯当医生的话呢，天天看病卖药，也就勉强能养家糊口了。哪有那个时间呢？还哪有那个心情去写书、去传道啊、去思考呢？所以说啊，黄元玉最后能成为一代宗师，虽然咱们不能说他不当御医就成不了宗师啊，但是咱们想想啊，当了御医以后呢，太医院里面应该有的当时来说呢最全的医书他可以随便看，最全的药材他可以随便用，对不对？而且不用像民间大夫一样每天看很多病人要去赚钱，他有很高的工资待遇呀，所以他才有钱，才有闲工夫呢去总结自己的医学思想，而且把它写成书交给别人。所以这事儿呢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位太监，因为他的这一次举荐呢给黄元玉呢创造了条件，也间接地催生了尊经派这个崭新的中医流派，对后世的医学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300年以后啊，咱们看看今天，这位太监的名字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找不到了，对吧？甚至乾隆皇帝的影响呢也逐渐的消退了，变成人们细说的资料。但是呢黄元玉的名字与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郑清安等等的 这些人一起呢被载入了史册，他的著作，他的学说持续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也包括我，还有我很多很多的同行朋友都在学习他，都在用他的方法来治病救人。载入史册的大家们呢，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嗯，没错，功德无量哈。那黄元玉呢，为咱们的中医传承立下了大功，顺带着这位太监也沾了光了，那也立功了。那么郭老师，这位太监一推荐以后，乾隆皇帝是不是就召黄元玉进宫看病，然后治好了以后就成为了御医呢？ 哎，没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个事儿呢，黄元玉作为一个民间医生，他要进宫给皇上看病，这个医生和患者双方其实都挺别扭的啊。刚才我也说了啊，给皇帝治病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治好了还行啊，这万一治不好呢？因为这是很多御医看过的病人啊，对不对？谁也不敢说就有把握治好，治不好呢那是要有罪的，弄不好命都没了。所以黄元玉呢并不愿意去。这件事呢在清宫档案里面呢是有记载的。当时这个太监呢推荐了以后呢，乾隆皇帝就说啊，让他来试试看吧，就派人招黄元玉进宫。黄元玉本来是害怕不愿意去，但是皇上招你呢你不愿意去，当然不能直接说俺不去俺害怕，对吧？你得编上一个比较正当的理由。这黄元玉编的理由就是呀，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没受过培训，不懂得那君臣大礼，这不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吗？我不敢去。这传信的人呢就回去说黄元玉不来，怕不懂得礼仪有罪。乾隆说没事呀，免你一切罪名，来了随便磕个头也就得了，让人呢再次去叫，这一次呢还带了很多的礼物。史料中的原话是这样记载的：令事关凤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召皇室进宫。哎，皇帝呢让身边的官员带了一些钱和绫罗绸缎等当作礼物，再去找黄元玉。没想到这次黄元玉又不来，这连礼物都没收。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只是个平头百姓，无功不受禄，怎么敢要皇上的东西呢？两次找不来，乾隆皇帝有点生气了，命令赐五品顶戴，按品赐银。你是个老百姓你就不听话了，现在我让你当官，我成了你的老板，我给你发工资，你总该听话了吧。这次黄元玉一看呢，哎呦，皇上发怒了，这再不去可能要倒霉了，躲不过去了，没法子，乖乖的还是去了。大家注意刚才我说的一句话啊，找一个民间医生来给皇帝看病的呢，不光是黄元玉心里呢他有障碍，其实皇帝心里呢也犯嘀咕，对吧？这人行不行啊？真的能比御医呢还厉害吗？而且态度呢还这么不好，三番五次的召不来。乾隆皇帝有点不高兴，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啊？还需要三顾茅庐啊？这人是真有本事呢还是要跟我装啊？想了个法子就试探他了一下。所以呢黄元玉进宫以后呢，看到了一张被帐子遮住的床，还封得很严实，只露出一只手。领路的太监就告诉他呀，皇上就在那儿，你去号脉吧。哎，黄元玉呢走过去号脉，号了半天之后，黄元玉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先说这个史料上的原文啊，还很有意思。他说，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矣。什么意思啊？说皇上本来是男人，对吧？但是现在这个脉象是个女人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病， 也没有什么药能治，所以这病我治不了，恐怕也没人治得了了，这人活不长了。结果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床上的人呢掀帘子就走了出来，原来呢是一个宫女。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皇上要试探她，对吧？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水平。哎，这其实算是一场考试吧。黄元义呢给了个满分，乾隆是心悦诚服，知道了这个人真的是好医生啊，终于可以放心的让他看病了。然后就是望闻问切，完事以后乾隆就问啊，我得的是什么病，你用什么药治？然后黄元义呢就回答，万岁您本来没什么大病，只是偶感风寒，只是前面的治疗不对，以至于越来越重，这是三分病七分毒啊，吃药吃的，所以要先吃两副去毒的药，然后再吃一副呢治病的药就好了。乾隆一听啊，觉着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方子呢服药，结果三副药下去病就好了。乾隆非常高兴啊，赐给他很多钱。黄元玉呢还坚持不要这些钱，说我不想要官要钱，我只想治病救人，我为社会做点贡献。乾隆就命他进入太医院当了御医，并且呢跟他聊了很长时间。这聊着聊着呢，还知道黄元玉下棋下得挺好，这一时兴起呢就跟他呢下了几盘，下到高兴的地方呢，得了，这副棋呢就送给你了。这副棋的棋盘呢是秋木制作的，棋子儿呢是玉石制作的。乾隆皇帝呢御赐了这副棋呢给了黄元玉，而且呢还赐给黄元玉了一个外号，名叫呢玉秋子。这在当时可是最大的荣耀了，是吧？皇帝赐名，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原来咱们不是说过啊，黄元玉有一个号叫什么来着？严农，对，严农。咱们也就是以他这个号呢作为咱们节目名称的。我呢跟一些同样学习黄元玉的医生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机构，也叫严农学社，都是取得黄元玉的这个号。但是黄元玉呢还有一个号，就是玉秋子。严农是他自己起的，玉秋子是皇帝给他起的。后来呢黄元玉在很多地方就用了这个号，他写的11本医药书当中呢有一本书就叫做玉秋药解，是介绍各种常用药材的，哎，就用的是这个号玉秋药解。另外呢还有一本玉秋子堂稿，是一本行医笔记，我呢看过一些片段，但是这本书呢没有公开发行，在70年代的时候呢被烧毁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全本了，只能看到那个时候呢他们村里的老人抄下来的一些片段了。除了这些赏赐之外呢，乾隆皇帝呢还亲笔写了4个字，妙物齐黄，还命人做成了匾额赐给了黄元玉，让他呢挂在太医院给他分配的宿舍门口。什么叫妙物齐黄？这齐黄是中医的一个代名词了。咱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呢是以两个人的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对不对？皇帝问他的老师齐伯很多问题，然后齐伯回答，这就是内经。哎，所以呢一说到岐黄之术呢，大家都知道是医术。乾隆皇帝写的妙物岐黄这4个字呢，就是说呀，黄元玉，你对于岐黄之术也就是医术悟通了，领悟得很妙。当时乾隆皇帝给他这个题词呢，只是感激黄元玉给他把病治好了，觉得这是他应得的荣誉。但是没想到

就是对他一个最好的全面的解决的方案。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小话题，是支气管扩张的病因。支气管扩张的病程呢，是出现一种慢性的这个过程的，可以发生于任何的年龄。主要的症状，第一，慢性咳嗽，大量的浓痰。由于支气管扩张部位啊，分泌物啊是累积下来积蓄，改变了这个体位的时候，那么人改变体位的时候，分泌物可以刺激支气管的黏膜，可以引起咳嗽跟排痰。痰液引流不畅的时候，还会感到胸闷，全身的症状呢明显的这个加重。当然最主要的支气管扩张呢症状呢，首先最主要是一个反复的咳血。反复的咳血呢，在 50% 到 70% 的患者呢有程度不等的咳血。那这个咳血的话，有人咳得多一些，有人有可能某一次犯病的时候咳得多，某一次犯病的时候咳得少。咳得少的话，可能也就是几口，咳得多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啊一茶缸300毫升500毫升，所以说这就很厉害了。从小量的痰液中间带血，一直到大量的这个咳血，咳血量跟病情严重的程度，病变的范围有时候是不一致的，不是说你咳血咳得越多越严重越危险。有些病人咳血可能是首发和唯一的症状，有的人没有这个慢性咳嗽，没有大量的浓痰，就是咳血，一犯病的时候就是咳血，是首发和唯一的症状。平时啊没有咳嗽咳浓痰，这个跟其他的症状，要是这种情况下头，这叫做干性的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都位于啊这个引流良好的一些部位。当然第三个症状呢，支气管扩张是反复肺部的感染。支气管扩张由于病理性的扩张，导致痰液排出不畅，菌群定植，你那痰排不出来，那很容易引起造成很多的细菌的培养，从而容易导致支气管扩张，而且呢是反复的感染，同时也都是难治性的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支气管扩张不光是支气管那儿扩张了，破了口子了，咳血了，咳嗽了，还有可以出现难治性的肺部的感染。你肺部感染的话是炎症啊，其特点是同一肺段反复发生肺炎并潜炎不愈，这个肺炎反反复复发生，而且是潜炎不愈不好，常由上呼吸道感染向下蔓延造成，而且出现呢发热、咳嗽加剧、痰量增多、胸闷、胸疼这些症状。 第四个支气管的扩张的话，还有慢性感染中毒的症状。反复继发感染可以有全身中毒的症状，发热、乏力、食欲减退、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出现气促，甚至呢还可以呢重症的支气管扩张呢，由于支气管周围肺组织化脓性的炎症和广泛的肺组织纤维化，可以并发阻塞性的肺气肿、肺心病，这就可以啊，就是随着支气管扩张犯病以后，最后并发了阻塞性的肺气肿、肺心病。当支气管扩张并发带上性或者阻塞性的肺气肿的时候，晚期可出现肺心病以及心肺功能衰竭的表现，那当然非常非常危险，心脏跟肺部都衰竭的表现。由于支气管持续的炎症的反应，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呢可逆性的气流阻塞和气道高反应性，表现是喘息、呼吸困难。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您不能把它就理解成为就是支气管扩张，它可以啊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成为一些呢咱们就比较难治的肺部的感染，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性呢就出现了，甚至呢就是说是危害到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啊，就是受到呢危害了。支气管的扩张的呢这个引起的这个病因，就是到底怎么会引起的。支气管扩张是支气管持久性扩张，而且伴有支气管壁的一个破坏，它有口子的。病理上呢支气管壁呢就是受到了损害了，出现一个持久不可逆的扩张的变形。所以说往往你支气管扩张 A 丝光照相照出来，你那儿那个口子往往是一个不可逆的持久的扩张的变形，同时伴有周围肺组织的慢性的炎症。所以最后引起支气管扩张的原因呢有几个。首先第一，先天性的跟遗传性的疾病，那就是没办法了。先天性的跟遗传性的疾病引起支气管扩张，最常见的遗传性的疾病比如像囊性的纤维化，另外可能是由于机体组织发育比较弱，也可以引起支气管扩张。这是第一个，先天性的跟遗传性的疾病造成。第二，免疫缺陷，一种或者多种的免疫球蛋白的缺陷可以引起支气管的扩张，一个或者是多个免疫球蛋白剂亚类缺乏，通常呢伴有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可以造成支气管的扩张。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免疫球蛋白这个缺陷造成。另外呢免疫球蛋白 A 的缺陷不常伴有支气管扩张，但是它可以有免疫球蛋白 G2 亚类缺陷共存，引起肺部反复化脓性的感染和支气管扩张。所以这也是免疫上的问题，免疫球蛋白的缺陷造成的。第三个原因呢是纤毛异常，如果患者出现纤毛结构以及功能异常的话，就会引起支气管扩张。这个病呢还会伴有异常的纤毛功能。第四，感染，感染是引起支气管扩张的最常见的原因。所以往往这个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呢，你要倒过去倒到他前头以前得病啊，很可能有肺结核呀、百日咳呀、腺病毒肺炎啊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在这个疾病的这些基础上可以继发支气管扩张。 去霉菌和支原体以及可以引起慢性坏死性支气管肺炎的这些病原体也可以继发支气管扩张。所以到头了，支气管扩张不是那么简单，它往往跟我们很多的这些这个感染啊支气管扩张的原因啊都是掺在一块。支气管扩张它还可以出现并发症，支气管扩张并发症主要有胸内出血、脓胸、支气管胸膜瘤、肺不张、伴有肺部感染等等这些情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怎么说，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像免疫功能、免疫防御、清除啊病原微生物跟其他抗原的免疫稳定，清除损伤的细胞或者衰老细胞，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的免疫坚实，清除突变或者奇变的一些细胞，清除被病毒感染的靶细胞。如果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这个三大功效啊，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实，都能够啊整个的充分在您体内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就不可能出现呢这些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或者是有这个感染引起的这个些疾病啊，在这些疾病的基础上造成了这个支气管扩张。所以说免疫系统的功能的正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从小到大到老，尤其是出现老年性的疾病多发病啊这个老年病啊这种情况下头，咱们更要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正常。灵芝呢可以起到一个免疫调节的作用，灵芝可以呢促使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呢发挥正常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维持我们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啊这个功效啊能够正常发挥出来。它可以啊增强单核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功能。单核吞噬细胞呢是作为人体第一道天然防线，具有啊非特异性的防御的能力，可以呢使得我们呢整个的这个免疫非特异性的免疫坚实功能发挥出来。NK 细胞呢就是一个自然杀伤细胞，它可以杀死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而且能够呢分泌干扰素。所以 NK 细胞呢也是作为我们机体的抗感染的一道主要的一个防线。灵芝对于单核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影响是调节，是免疫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灵芝调节我们，增强我们体内的体液免疫系统功能。体液免疫系统功能就是抗体介导的免疫。抗体有 B 细胞啊，就是我们 B 淋巴细胞分泌出的浆细胞产生，进入到血液和组织以后，与相应的抗原结合，产生多种的生物学效应，综合作用啊、调理作用啊、溶解作用啊，当然同时也有变态反应的这个反应。另外呢，灵芝可以增强细胞免疫系统的功能。细胞免疫呢是由 T 淋巴细胞啊分化增殖而产生的至小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细胞免疫的效应的话呀使得细胞至少啊可以有 T 辅助细胞和 T 杀伤细胞啊发挥作用。所以说